松开双眉，和你的世界只有七天和流言，只有七天和流言让我回味。缘分不够残缺，不会承托爱完美，只想感觉直接，不要去想对不对。分手的时候连再见都没有说，泪眼相对，我没有反对。那天那夜又痴又傻，为你离你都完美无瑕，如今你在天涯，我忘记了代价，只需缠绵留下。那天那夜又痴又傻，我要那一切完美无瑕。你爱我吗？不要回答，留给我牵挂。 那天那夜又痴又傻。